但是没有开麦克风。 有，现在开了，谢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特别是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对你的儿女来说，应该是极其的宝贵，应该是昼夜思想。就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让这确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事实，不是我们背诵的口号或所谓的经节。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的圣名求。今天我们还是在这本书的第六章，仍然是讲到成圣的部分。成圣的部分，这是第六章的第三段了。主要是讲上帝的律法。就成圣跟上帝的律法有什么关系？或者你用另外一个标题也可以说，就是以改革宗教会的立场来说，我们怎么看上帝律法？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达，其实就是改革宗的教会如何看待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的律法，对新约的圣徒来说是否仍然有效用？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在意上帝的律法？当然答案是，对我们来说肯定是 yes， 是会的。那我们看一下律法又特别怎么跟，因为今天的课是在第六章，在成圣的这个范畴里面，律法跟成圣，基督徒的成圣，我们不断的成圣的这个生命又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上帝的律法规范我们的成圣，给我们的成圣一个准则，一个标准。上帝并没有拯救了我们以后，然后任凭我们靠感觉、靠感动，或者靠我们自己的方便时间，成圣或不成圣。因此上帝的律法怎么样在旧约时候规范上帝的子民，同样的在新约时代，上帝的律法也就那样规范真正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成圣的准则，我们行善善行的标准，不是任凭靠感觉，也不是选项，而是他赐给他儿女的律法。对蒙恩得救，对称义，不是靠着守律法，乃是凭着信心，借着信心称义。以有圣灵的圣徒来说，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有罪或无罪，任何的人有罪无罪是凭着什么？凭着上帝的律法。凡不守律法的就是犯罪，老约翰说。但对成圣的或者称义的或者圣徒来说，上帝的儿女来说，律法跟我们的关系不在我们称义之后，不再是我们虽然不是借着守律法称义，但不表示我们称义之后律法跟我们就毫无关系。反而在某种程度来说，律法虽然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是靠守律法称义，但是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因为我们有了圣灵就能够守律法。之前我们是我们根本无法守律法，也不想守上帝的律法。Okay. So, 就此来说，保罗的用词会说，我们不再是律法的奴仆。Okay. 我们也不再依靠律法称义，这是不可能的。Okay. 这边有提到十诫和主导文，都提供我们感恩生活的生命的架构，一个 framework。我们如何活出我们蒙恩得救，因此感恩的生命其实就是成圣的生命。改革中的，你去看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诸多历史上的信条，都是用十诫和主导文来解释我们该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主导文我们下礼拜再讲，今天就看十诫。 So, 例如比利时信仰信条的25条说，我们就是新约的圣徒仍然使用从律法和先知的见证，就旧约，来印证我们是领受福音的教义，一切福音的教导。我们所以律法和先知的见证就是旧约，指向我们蒙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实。 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以及一切成真的方式规范我们的生命，这是讲律法规范我们的生命，仍然规范我们的生命以荣耀上帝。Okay.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以前的领受的教导是否有一个倾向，就是律法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凭着恩典活。OK， 好，上帝的律法，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很多 ，OK， 律法这个字眼或规律，这些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可能指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分为三类。我先讲这三类，并不是说某一条律例就可以分为哪其中一类，有一些。我们等一下会看以第四诫命为例子，第四诫命有道德的层面，有礼仪的层面，甚至这位作者会说它也有司法的层面。OK， 所以你可以说三分类，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三个层面或者面向 aspect， 律法的三个面向。第一个，它有道德律的层面，道德律就是表达。那位不变的上帝表达他不变的本性 nature， 也就表达我们该如何活。对不起，那个我们该如何也可以。为什么上帝的本性表达我们该如何活？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什么形象所造的。 OK， 这就是他的本性有印在我们的本性之内，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表达呈现他的本性的道德律，也就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写在，应该就写在我们的心上。 OK， 那么大要理问答说道德律是指什么呢？简单的说，纵跨都包含在十诫里面。也许你是第一次或不太熟悉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说道德律是什么，道德律是十诫。你会说十诫那几条诫命就包含所有的道德律。道德律顾名思义就是反映上帝的属性，人行为的准则，好了，行事为人的准则，道德准则。会是这样子吗？那十诫，那你我相信我们中间已经有人读过大要理问答，就小要理问答也可以呈现出来，但是大要理问答非常以清教徒的出发点，或者以高正统改革中在17世纪初的那个出发点，他怎么解释每一条律例？你看他有正面的指令，也有负面的禁令，然后他关乎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对象是关乎谁，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理解，就是上帝当他赐下十诫给人的时候，原本是刻在亚当的新版上，后来再借着石板颁布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个是完全一个很非常完全规范人该如何活在世上的道德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尤其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礼仪律，就是 ceremonial， 你献祭的圣殿的规范，吃东西不吃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日期应该守，什么节期应该守，什么人守，不洁净，洁净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礼仪律，就是外在的形式。上帝在这个恩典的施行之中赐给他的儿女，特别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该做或不该做的这些外在的形式，是既然是上帝所颁布给他子民的，他的子民就有义务要守。但是礼仪律和道德律不一样的是，它并不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吃猪肉并不表示上帝不吃猪肉，听懂我意思吗？或者等一下，我们那分别善，我们昨天有讲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它这其中有 有一个礼仪性，你可以这么说 ,ceremonial 或者说 sacramental, 圣礼的作用。不是这个树的果子本身邪恶或者会吃了就叫你中毒。乃是上帝凭着它，不是它的本性，乃是它的旨意指定这棵树有这样子的功用。Okay. 所以守节期这些外在的献祭，什么时候献祭，献什么祭，什么人献，这些都是所谓的礼仪祭。Okay. 它会指向上帝的本性，但是不直接表达上帝的本性。所以因此有一些我个人会认为你不需要太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释为什么上帝规范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够吃，以此作为我们现在的养生之道也好，或者说这样子就讨上帝喜悦。Okay, 现在那些功用已经没有了。Okay, 因为它不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换句话说它是有时间性的。道德律既反映上帝的本性，就没有时间的功效，就是永远有效。Okay? 那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律例是所谓的司法或民事律，这就是规范上帝的子民该如何治理他们掌权的人该如何治理上帝的子民等等。譬如说摩西要差派把它分开来，不能摩西一个人审判所有的以色列人，他必须要把它分开来，要 delegate, 也有百夫长、千夫长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所谓的司法律或者民事律。Okay. 这个司法律和民事律这个层面也成为现在政府。仍然有在上帝的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有正当合理配件的理由惩戒犯法人的基础，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对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上帝的儿女是指我们真以色列人，道德律是永存的。对，因为它反映不变的上帝本性，所以它不会因为时间或外在环境的转变而有改变。Okay. 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你要守安息日，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任何时间你都要守安息日。Okay. 但礼仪律和司法律则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新约怎么说？这些事，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哥罗西书都说，这些事都是什么？那要来之事的影儿，真体的影儿，影儿就指向那真体。真体既然到了，那这些律例的阶段性的功用就不再有了，就 expire, 就到时了，过时 expire 中文怎么讲？延伸中一个食物到时，那是什么意思？期限已经到了，到期，对，就已经到期，过期了，对。OK, 但是你注意，仍然，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就是它的三个功用，律法的三个功用。现在仍然有司法律 ，right? 但是不像以前的旧约时代，司法律只规范上帝的以色列人的政权，那个时候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政权。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之下，在新约的恩典之约的施行的光景或者处境之下，上帝不再赐给我们政教合一的政权。OK?但是不表示司法律就对我们没有用，反而现在司法律的范围，上帝那个司法律的范围，你可以说是在普遍恩典的范畴之下，不光是赐给他的儿女以色列人，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以基督徒应该认知 民事法律或政府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应该要守法。这在普遍恩典之下，上帝仍然赐给人律法，人应该守，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不管你觉得他是不是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你应该要尽力的守法，在不犯罪的情况之下。因为保罗会说，就算在新约的处境之下，就算在罗马政权之下，他仍然会说，这些人配件是有原因的，是合理的。这个三个分类刚才已经提到，不是说你某一条律法就一定是分成哪一类。例子，最好例子就是第四诫命。第四诫命是什么？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来。OK， 所以先贤们认得出来，守安息日这个是有道德层面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守安息日。有一个，我们会认为，通常会认为守安息日那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礼仪性的东西，来守安息日。但是先贤们认知守安息日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既然它在十诫里面，我们就应该鼓励我们思想，守安息日是有道德层面，也就是它在一定最基本的层面上反映上帝的属性。安息日怎么反映上帝的属性？我自己听到有些人教导这个，因为改革中会特别，所以会特别教导这一点。但是我听到的，也许是华人台湾的，就是教导的都，我觉得都很弱。譬如说，你会时常听到是安息日教导我们要像上帝一样，他怎么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们也要效法他工作六天休息一天。OK，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错，但是不足够。怎么不足够？因为你想，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怎么反映上帝的本质或本性 nature？除非你要说上帝的本性就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或者工作休息工作休息，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So 你更精确的应该说，它反映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就是安息的上帝。安息 rest， 你换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全然自给自足、全然福乐的上帝。而对我们人来说，工作休息工作休息的这个模式教导我们，我们人安置在世上需要工作，但那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有份于上帝永远的福乐，就是安息。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时常会听到教导我们这个工作然后休息，因为上帝工作六天也休息，不尽然，而是教导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安息，因为他是安息的上帝。就此来说，他反映上帝的本性，也教导我们人按照上帝形象的人最终极的目的。 OK， 他礼仪的层面则是什么？礼仪的层面就是七天有一天嘛。你还注意到我们刚刚讲礼仪的层面，它并不是本身有任何的必要的 necessary 意义。上帝可以，如果按照他的智慧，他可以八天一天或者六天一天，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一周可能是八天，我们一周可能是，但因为他的旨意就是七日有一日，他指定就是起先是七日的，七日的最后一日，现在是七日的第一日，主日，我们主复活的日子，带来新创造的日子。OK， 那为安息日，所以七一。和指定，圣经中明确的指定最后一天或第一天，在新约的时候第一天，这个是属于礼仪律的范畴。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礼仪律，虽然旧约的礼仪已经废去了，但就这个上面来说，这就是好例子。第四诫命仍然有礼仪的层面，听懂我意思吗？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一个 positive command， 是一个实名律，就是不是直接反映上帝的本性，乃是按照上帝他的 旨意他自己定，七天要有一天某一天。那这个作者在这里他也指出，他也有司法的层面，就是上帝明文规范不守安息日的要怎么惩戒他，而这个惩戒是由政府或者掌权的人所执行的，就此来说他有司法的层面。大家有想法吗？有问题吗？修愿姐 OK 吗？郑杰 OK 吗？雅文、子瑜 OK 吗？ OK。 好，如果要可以参考那个新福新敏信仰告白课程第21课5到8条，你们的教材里面有连结，是在2021年6月12号上的课。OK， 可以分成这三个层面或者三个分类，也可以用它以它的功用来了解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有什么功用？它有教导的功用。教导功用就是将我们引向基督。所以有的时候你读不同的神学，他们的陈述会有一点，有的时候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律法将我们引向基督，叫我们明白靠自己守律法称义是没有用的，因此叫我们唯独凭着信心不再守律法引向基督。那这个功用也自然有什么？有定罪的功用，来他定你的罪，而且你没有办法靠着守他而不被定罪而被称义。所以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他叫你知罪，然后叫你承认我是全然无用的，而将你引向基督。Okay. Pedagogical use， 这所谓的教导性的功用。所以保罗的用词在加拉太书三章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Okay. 律法也有明示的功用，跟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明示的分类有关系。我们现在知道律法民事功用，就是我们譬如说中华民国的律法好了的法律 OK， 也禁止人谋杀 right， 这样子应该多多少少反映在所有人心上都有的道德律，或是或对。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有写说，甚至外邦人他们也有对错的概念。所以就此来说，民事的功用应该是反映在所有人，不只是重生得救的人才有的是非概念。你不应该偷窃，你不应该犯奸淫，你不应该这个那个等等。Okay. 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民事的功用对我们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对我们造成困惑，或者我们会有，我们需要思想，需要有属灵的分辨来看待和守民事的律法。譬如说中华民国有，我可以想得到的有一些律法是以基督徒的角度我们不同意的，我们也不遵守的 right。譬如说这个教会就不会为所谓同性恋的联合办婚礼 right？ 但是这个是中华民国律法所容许的，但就我所知它容许你不去，就我们来说不办他的婚礼、okay。 也许在美国你会遇到更直接的冲突，譬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经营最好的例子，最出名的例子就是你是做 cake， 做糕点的。那如果有同性恋的一对来要求你做他们所谓结婚的糕点，你如果不为他做，你可能会也确实被告上法庭。Yeah， 因为他按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律法会认为你是歧视 ，OK， 不管你的宗教信仰为何。所以这些我们在守民事律法的时候，尤其以基督徒来说，我们认知它应该是要反映上帝写在人心里面的是非概念，但是人的心也怎么样，被罪如此的腐蚀，它不会完美的反映。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Okay. 但这个事实不全然否决民事律法的合法性。Okay. 最后，所以有这样子的功用。Okay.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再提一下，这个也是上帝在普遍恩典的范畴之中赐给所有人的。一个社会有律法可以规范人犯罪的行为，不是叫人心向善而不犯罪，而是因为恐惧和之羞耻，怕丢面子而不犯罪。所以上帝利用这样子的方式规范人，虽然人犯罪，可是你没有犯罪犯到最糟糕的程度，因为还有律法，你知道你做了这个会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样的确有制止人犯罪的功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Okay. 这也相对我们最后一个讨论的第三个功用，就是道德规范的功用。作者用词是 deductive， 但是比较常见的用词是 normative， 规范，常律规范性的功用。也就是说，它规范你该如何活出上帝子民该有的样式。这个最后的规范的功用，我们会说是出于一个新的心，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出于感恩，出于爱，出于喜乐。这个规范只有对上帝子民，就是真正我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上帝儿女才有效用，不只是才有效用，才能够守。因为你唯有这样子的人，唯有基督徒，唯有圣徒才有能力，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是赐给你的能力守上帝的律法。对，因此我们的主会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而有谁是爱基督的人？来，道德律对上帝儿女的规范功用，这是我们特别，就是它规范我们如何活出走天路成圣的生命。在大有理问答97问，海德堡114、115问都有解释。如果我不知道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没有印出来，97问我们就念这个。对已经重生的人来说，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已经重生，我们基督徒答：对已经重生，已经不是凭着守律法，乃是凭着信心归信基督的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按照行为之约运作，这就是之前讲到不再按照你完全个人持续的顺服而来到上帝面前定罪或不定罪，所以不是按照行为之约运作，因为他不既不因之称义，也不因之定罪。律法定我们的罪，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蒙基督宝血遮盖人，不再因不守律法而被定罪，而是在因信在上帝面前称义。 OK， 但是道德律除了对每个人都有用之外，也就是说上帝的道德律，不可杀人，应该只敬拜独一的上帝等等，不可为自己造偶像，应该对所有人都有用，所有人都应该守，但是对已经重生归信基督的人还有特别的用处，就是他向他们显明，基督既然为他们的好处成全了道德律，基督已经守了一切的律法，也替他们不守律法而承受咒诅，他们就应该与基督何等的紧密相连，借此使他们更加感恩，使他们更加谨慎，好使自己的行为更符合道德律的标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这边其实用，也许用我们的话，就是说道德律来说，对我们来说你必须要守，但是你之所以有能力和动机守，是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 他也成为你的饭点，不是他完全熟了，不是你完全熟，是他替你完全熟。对，他替你完全熟，有些人的结论就是那我就不需要熟，不是，反而是因为他替你完全熟，按照先贤们解释的理解是，所以你更应该熟。虽然你可以看得出字面之句，你不会完全的熟，使自己行为更符合道德律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在有生之世在地上的时候，你不会完全的熟，但是你会越加的熟，在你成圣的这个进度或过程之中。海德堡的114问和115问，你们有空可以回去看。他主要是提到说，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讨论的，那我们是否有任何的人圣徒可以完全的守上帝的律法？他说只要在今世还活着，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守，但这不表示你不要守。 OK， 然后115条就说，那么这样子我们守还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守十诫呢？他说第一，我们如果守上帝的诫命，必然会叫我们越加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 OK， 也就更加迫切寻求在基督里的赦免和公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功用有些混杂在一起，它道德有规范性的功用，但是你试着守规范性，它也教导你，引向你指向基督，也有教导的功用。第二，我们就此会不断的努力，更加的努力的致使罪活出新生的样式，直到我们今生后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在你们教材里面应该有附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注意的，这不外乎就是说，成圣就是得荣耀必经之路，必行之路。得荣耀就是将来这个所谓的今生后达到完全的地步，不可能在犯罪的地步，但是你必须在今生不完全的努力的依靠圣灵，凭着信心守上帝的律法，将来才有在来世达到完全地步的确据和盼望。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是这三个功用，律法的三个功用。 我对这个民事的功用，有点算疑惑嘛。就是说，他带着借着刑法带来的恐惧和羞耻来约束，这也适用在。就是说，例如我们跟所谓的算是已经受洗过的，我们要用所谓的刑法这种引到这里，让他们觉得适用。我不是那么确定。 我们在这里只是现在是就是我们试着将律法的不同的功用以这样子的分类方法。阐述 ，OK， 我觉得博瑞长老的问题，也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问，就是对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在 Gospel 在福音的 Administration 在 Gospel 在福音的施行的这个制度之下，恩典之约施行制度之下 ，Threatening。上帝的威胁和上帝的警告对我们来说是否仍然有功效，或是否应用在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还是全然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警告和威胁 threatening 和 warning 就不再有功效。正统改革中有处理这个，而且答案通常非常明确。Threatening 和 warning， 警告和甚至是威胁，直接发上帝的警告和威胁， 你在新约里面，你就在新约里面，不要看旧约了，旧约我们知道很多，新约里面到处都是。所以就算对恩典蒙恩的人来说，上帝也使用警告和威胁叫我们走天路，规范我们在恩典之中。所以这些警告和威胁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凭着守上帝的警告和威胁而称义，但是仍然对我们有效。所以就此来说，律法不只是只是有一个好像积极的劝勉你行善的这个动效。所以你其实看那个实际，就是大部分是以不用负面的禁止呈现出来的。对，所以上帝的警告和威胁对他的儿女来说也是恩典，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像其实这个是父母都能够理解的概念， right？ 父母骂小孩不是不给他恩典或者不爱孩子。希伯来书十，我每次都忘记十章还是十一章还是十二章，十二章那边，正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私生子，因此上帝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之后甚至会叫我们觉得不舒服。对，其实民事功用和道德规范功用也有的时候在同一个状况之下，你可以看出都有这两个不同的功用。我想到一个例子，中华民国的律法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要什么系安全带，对不对？所以我们理当系安全带，你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不系安全带。所以你不系安全带违反民事 civil law 中华民国的律法，这是任何人的功用。可是就基督来说，你不系安全带，你有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道德的层面？有，很多人都点头。怎么违反？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看那个西敏大药理问答，你就知道，很简单，亚文怎么违反？杀人为什么？你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你在杀你自己的生命，你也危害其他人的生命，你的孩子跟你坐在一起的，其实这蛮严重的。可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同一个作为，你可能违反了律法的，在两个功用上面，你都可以说他没有守法。对。 我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通常会比较偏向，因为我们一再教导就是与基督连，就是会通常我们会强调在与道德规范的功用，然后好像常常就忽视了民事功用。因为我们的教导一再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应当要守安息，就是守各项的诫命，或者是说做效法基督的样式。对，那反倒是似乎教会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其他教会也是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好像通常都会尽量的把民事功用降得很低。那好像 哦，我也许也许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民事的功用通常它的范畴是普遍性的，就是你只要活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就以台湾，你就应该守中华民国台湾的律法， right？ 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台上的通常不会叫你系安全带。 针对上帝颁布 律法。哦，从这边来讲的话，应该是说人之所以有律法全部都是因为是上帝，不管你认不认有上帝。但是现在不只是基督徒有律法，所有人有律法，就这个来说，我们可以如此的分类和分辨它的功用，这样子好了。 OK，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不会说你应该走路要守红绿灯或者要系安全带这些， right？ 我们强调的是第三个功用， 就是道德规范的功用。而道德规范的功用有积极正面的，就是因为你与基督联合，你应该效法他，也有警告或者甚至是威胁的功用，就是如果你不效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你应该努力承认致使你的罪等等等等。对，但这个道德规范功用既然在这边特别讲到是只对谁有用处，只对谁有执行的能力，只对基督徒，所以如果譬如说在这边的讲台一天到晚都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你怎么样，你要做这个不做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没有用。因为你要认知，说不定其实每一个今天讲到也会提到，你要认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你需要讲这个，但是你最终不将人指向基督的话，叫他先认罪悔改，凭着信心与领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最后那都是道德述说，那都没有用。他可能知道，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做。或者对，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都知道啊，可是他不只认知，他没有能力做，他根本不想去做，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该做或不该做什么 ？OK，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看一下，这边最后啊。好吧，没关系，好，就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守律法和爱，改革中来说其实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层面，同一个铜板的两个面。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改革中教会，正统改革中教会的特色。你通常守律法或要求人守律法，或者以上帝的律法来教导人或规范人，通常会说你那是，这不是爱的表现，怎么这么没有爱，没有宽容，怎么这么律法主义。但是真正的你一旦了解上帝律法的这个功用，道德规范的功用，帮助你活出上帝儿子的形象，帮助你走天路，而我们的主说爱我的就守我的命令，爱我的人守我诫命的人就常守我诫命的人就长留在我的爱里，正如我守我父的命令长留在他的爱里。以此来说，爱和守律法是全然不冲突，甚至是同一个事实的两个层面，两个面向。那我们下礼拜再讲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改革宗教会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你去看，还记得我们中间有人上过几年前的那个信望爱的课程，主日学课程，在爱的那个阶段，马克琼斯他是怎么阐述爱？他用十诫，他的那个，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会觉得马克琼斯他其实只是延续改革中先贤一项的惯例，当表达爱或者在海德堡要理问答感恩。什么守律法？守律法表达爱，所以是毫不冲突的。其实也是一个教会忠实实行惩戒的基础，是出于爱。OK， 好，这没事。OK。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材如果印到两页，就应该让我们知道说那当天可能教不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郑姐，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还没有到保守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到当中的保守他们的早晨，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